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7集，世家二。闻言，沈妙皱眉。谢景行和永乐帝是亲生同胞兄弟，先皇就是他们的亲生父亲。为什么谢景行叫他先皇而不是父皇？而且如谢景行说来，卢叶两家都是先皇的人，虽然是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可是永乐帝是正统继承皇位，这些两朝元老应该不遗余力地辅佐他才是。怎么看着卢叶两家野心勃勃，永乐帝有心打压他们的狼子野心呢？难道先皇不愿意见到永乐帝治理国家，还是卢叶两家在先皇死后起了异心？沈妙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些隐秘的事情，忽而又觉得有些可笑。在明齐，沈家和谢家本本分分，老老实实，奈何皇室多疑，就算沈谢两家根本就没有女儿在宫中，皇家还是竭力打压。到了大梁，事情整个反了过来，奸臣嚣张，皇室却只能委曲求全，徐徐图之。皇后娘娘是哪家的人？沈妙问道。 是柯家人，柯家是史官出身。 史官？史官亲权，无实权在身，皇上肯娶史官家中的姑娘，还立为皇后，足可见是很爱皇后娘娘的。谢景行不置可否。可是，沈妙接着说道，既然心中有皇后，为什么任由静妃对皇后不敬呢？静妃既然敢对皇后不敬，显然也是受皇上的影响。如果永乐帝疼爱皇后，因着对皇后的宠爱，静妃再如何骄纵，也是不敢对皇后有所不恭的。可是静妃既然敢那样毫无礼法地与皇后呛声，显然知道永乐帝也不会因此而责怪她。既然愿意不为了权势而娶她，为什么又连最简单的护短也做不到呢？谢景行淡淡一笑， 皇兄和我不一样。 说着复又摸摸沈妙的头。 皇嫂和你也不一样。 沈妙挥开他的手问道，所以卢家四小姐是恋慕于你是吗？谢景行闻言怔住，随即笑了。 你怎么还在吃醋？ 可是有一点很奇怪啊，如果卢家是想把持朝政或者显露野心的话，已经送了一个女儿进宫，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又为什么还要再送一个姑娘过来呢？而且就算送，为什么要送给你？你只是睿亲王，不是皇上，卢家女儿总不会非要把你们皇室兄弟都掌控在掌心吧？沈妙说着一抬眼就愣了，谢景行深深地看着他，目光中的意味竟让他看不懂。还未问出口，谢景行就已经拉着他往身前，双手搂着他的腰，将自己的头埋在沈妙的肩上，半抱着他。他低沉的含笑着，低低抱怨的声音从耳边传来， 再这样下去，我在你面前就快没有秘密了。 秘密？沈妙心中一动，他说对了什么吗？你对我还有秘密？他故意问道。 你对我不也有秘密？ 沈妙一顿，谢景行松开手，盯着他的眼睛，嘴角扬起，眼神却牢牢地锁住他，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。谢景行开口道， 要不交换一下，我的秘密换你的秘密。 沈妙心中狠狠地震了一下，可是他极快地反应过来，掩饰地转过头去说道，你的秘密我才不想知道。 谢景行哦了一声，笑了。 哦，反正你也有本事自己查到，是吗？ 沈妙回过头看着他，不语。谢景行懒洋洋道： 我的秘密你有本事自己查，你的秘密你觉得我知不知道？ 沈妙一瞬间有些慌乱起来，他有秘密的，前生的秘密，可是他没有勇气对任何人说，哪怕是沈秋、沈信、罗雪燕，他都保持沉默，不敢泄露一丝一毫。且不说这怪力乱神的事情说出去会不会被人认为他疯了，他只是怕说出来没有人相信，更怕有人用异样的目光看他。太蠢太懦弱，害死了自己的儿女和家人，他们会不会怪他？沈妙不敢尝试。那么如果谢景行知道他嫁过人，还成为过傅修仪的妻子，曾为了傅修仪的江山大业出过一份力，又会怎么看他？沈妙曾以为旁人怎么看他他都无所谓，但是这一刻他突然有些恐惧起来。他不想让谢景行用对待敌人的目光看他的。沈妙异样的神色被谢景行尽收眼底，谢景行眸光加深，却是低低地叹息了一声，又将他抱入怀中说道： 我不喜欢逼迫，如果你不想让人知道，我不会问，但是别让我等得太久。 回到瑞亲王府后，谢景行很快又出去了一趟，他总是有许多事的，沈妙并没有追问。如今他连大梁的格局尚且不清楚，在马车上谢景行对他解释的卢叶两家，也让他意识到大梁和明启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。虽然表面上瞧着是国富民强、盛世太平，可掩映在太平之下的暗流涌动怕是只多不少。甚至于正因为大梁的国家更大，对应的底下的人生出的野心也就更多。毕竟永乐帝和谢景行对于他们父亲的态度也是十分奇怪的，似乎在这其中也包含了不少的渊源。沈妙就想起来当初在明齐的时候，最初与谢景行相识之时，谢景行好几次似乎都在四处搜寻什么东西，在将军府的时候是，甚至恰好撞见了他在祠堂里扔起的一团大火。在玉清王府的密室里，谢景行和高阳二人似乎也拿到了什么东西，可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沈妙原以为是兵房图一类的，可是想着兵房图大约也不会放在将军府和玉清王府的密室，至于究竟是什么，眼下却是不得而知。想着想着却又想到了另一件事情来。裴郎是跟着谢景行的兵马队一路到了大梁的，让他来大梁主要为的就是躲避傅修仪的追捕，将刘盈也一并带来了。刘盈倒是好安置，可是裴郎看着谦和，实则心高气傲，原先不过是因为刘盈所以为他办事，可是被傅修仪怀疑后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护他，让沈妙这下也没有别的理由去再要求裴郎去为他做些什么了。最后沈妙站起身来走出屋子，决定当面和裴郎谈一谈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